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连日来，文艺广播一直关注着五角登山家夏伯渝攀登珠峰的情况。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夏伯渝已经于北京时间10:41顺利登上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他曾在1973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四次攀登珠峰失败，这一次终于梦想成真。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法国中国电影节组委会近日在戛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八届法国中国电影节将于当地时间5月28日在巴黎高蒙玛丽扬剧院开幕，9部中国电影代表作品将参加展映。都市情感剧《如果爱》本月22日将在安徽卫视开播，这部剧由张柏芝、吴建豪等主演，讲述了三姐妹在各自爱情中经历考验、挫折和成长，最终靠各自的努力和家人间相互的扶持走向幸福的故事。50集青春励志剧《归去来》今晚将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与观众们见面。这部现实题材剧不仅关注当代青年的奋斗与成长，还有对社会信仰与公平正义的探讨。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一直深耕现实题材作品的导演刘江，对于人物情感的描摹、情节走向的拿捏一直都是游刃有余。那他曾经打造了《媳妇的美好时代》、《咱们结婚吧》等一些作品，而且也包揽了金鹰奖、白玉兰奖、飞天奖、华鼎奖的最佳导演。那这次呢，他再次为观众带来了现实题材剧《归去来》。这是一部以留学青年为主体的青春剧。这部剧呢，讲述了多位剧中人物因为家庭、理想、爱情等原因相聚美国，经过艰苦学业、生活磨难、价值观冲突等重重的历练，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一步步完成蜕变的故事。导演曾经多次强调，虽然拍的是留学生，但是以小见大，从中可以看到青年人的抉择，也在探讨社会的公平正义。剧中唐嫣饰演的萧青是一名法律系学霸，父亲是反贪局检察官，而他作为一名未来的法律从业者，在还没走向社会时就不得不面对法与情、正义与爱情的抉择。而罗晋饰演的留学生舒澈如何建立独立人格，选择用何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则是他的人生命题。除了唐嫣、罗晋领衔主演以外，归去来还汇聚了多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戏骨。这部剧虽然是一部以海外留学生的奋斗与归来为主题的电视剧，却是以父辈之间官商交易为线索展开的。王志文、张希林、史可、施京明、张凯丽、王姬将联手出演商政法三界经营。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在下午的时候是多云的天气，有轻度的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呢是在3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提醒大家，空气污染条件的预报当中也提到说，今天的北京地区受到暖气团的控制，午后呢气温比较高，易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条件 气象指数等级是四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今天是什么节奏啊？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是柔情版吗？ 哎，这首歌啊，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啊，这个是来自吴宇森导演电影啊。喋血双雄当中的欠罪医生 啊，这前一段刚刚说过吴宇森导演的啊，今儿怎么又提这出啊？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导演，他比吴宇森更爱欠罪医生，更爱叶倩文呐。 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呢，大家可能能联想到，最近在欧洲那边啊，在尼斯的旁边，戛纳小镇上，正在这个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应该是在那儿的首映。 嗯， 我们说到这位导演呢，也身处其中。说他究竟是谁呢？我们通常说到他的时候，都会给他一个昵称啊，这个昵称特别好听，特别贴近咱们的生活。 嗯， 一般都叫他科长。 对，贾科长， 贾科长、 啊。他还有一个比较高大上的名字、嗯、啊，叫那个国际章，是吧？ 怎么叫国际章啊？ 国际章 不是章子怡当时的昵称吗？ 贾樟柯嘛，啊，这个国际章啊，因为这个好像是在国际上，获奖比较多啊， 嗯， 这个电影在国外啊，是吧？或者是电影专业这个人士认可的比普通的 观众 啊众 对对对 认可的还要更多一些、 嗯、 啊，或者说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不用票房说话啊，获奖无数。品质优异啊，而且这个为我们就是他本人呢经常拿大奖，但是本人又特别这个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啊、 嗯、 所以这样一位特别识人间烟火的啊，又这个飘在云上的这样一位科长啊，他又有一部新作品是入围到第71届戛纳电影节当中的 主竞 赛单元啊、嗯、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江湖儿女。这个江湖儿女，首先我们先说说他这个电影非常的厉害啊。这电影厉害在哪儿呢？用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十年布局，巅峰一役。 哎，这听起来非常耳熟。别着急啊，别着急，你别我蒙住了。最近好像这个名字这个词语用特别多啊。最近在 IMAX 厅里边基本上拍的都是这片子了。那应该叫复仇者联盟 三， 哎，我们说的啊， 十年布局嘛， 对 对吧？巅峰一役， 对， 这明显是说灭霸的那场战争嘛。 我们说的是科长宇宙啊，确实 不是漫威宇宙 啊。怎么说是科长宇宙呢？这个《江湖儿女》这个电影啊，是这样的，它通过2001、2006和2017三个时间点分段式讲述啊，就是贾樟柯在前两段里边还原了自己前作啊《任逍遥》和这个《三峡好人》 哦， 而电影本身还有《山河故人》的影子，所以很多人说啊，这部影片开启了贾樟柯电影宇宙，这是作为开山之作。啊、 这不是还是我。上周五我说过那话吗？我说怎么着来着？有那个分开出的，有合订本的。这十年合订了一个。 对， 你刚才说到有这些影子的时候，大家能不能想得起来？你看过他其中的某一部呢？比如《任逍遥》，比如《三峡好人》，还是《山河故人》？ 其实这个可以说是十年布局，巅峰一役啊。因为这个贾樟柯导演哈，其实当然我们说他跟戛纳这个结缘应该是更早，2002年啊，他这个《任逍遥》是入围了第55届的戛纳电影节，这是中国第6代导演的作品第一次进入主竞赛单元。 哎呦，16年前的事情了。 对，那么当时他是32岁。多么的年轻是吧，人家32都上戛纳了是吧、 我突然就想起来、我旁边这位、 我都36了，我还在家里呢、去戛纳、那么十年布局是指的从2008年开始啊，2008年我们说24城记开始、 08年的电影， 对， 24城记， 对、这个是主竞赛单元 又入围到戛纳电影节了。 对，2013年他是得了一个最佳编剧奖啊，就是那个没上映的那电影啊。2015年的《山河故人》再次入选主竞赛单元，而且贾樟柯导演获得了这个第68届戛纳电影节啊导演双周颁发的金马 金马车奖。 哎、金马车， 好，金马驹，好、 这个跳马出驹嘛。 刚才这么一说，这一回顾这十年从哪里来呢？就是2008年从24城记之后呢，我们看到贾樟柯导演这十年当中，他又有不断的佳作涌现，而这一部应该是在今年特别重要的。 就是这么说的，他的作品呢，除了纪录片，只要是故事片。2008年以后步步都能入围戛纳，你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绩， 厉害 是吧？所以也有人管他叫 跟戛纳怎么那么熟呢？ 对，就是说管他叫什么叫戛纳嫡系嘛，是吧？戛纳嫡系啊， 亲戚 戛纳张啊，对，就有这个调侃的说法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四点有戏啊，就把我们的镜头啊、聚焦在贾樟柯导演的电影。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那打开科长宇宙。 哎，对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等待各位的真知灼见啊，看看大家 那就这样吧，贾樟柯喜欢哪一部啊？ 哎，对呀、 是吧？这么多部贾樟柯导演的作品了，我不信您一部都没看过。 对呀、虽然说他这个不是大众的这种娱乐式的电影啊，他这宇宙呢显然不如漫威宇宙啊、那么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啊，但是我们说了，这是中国第六代导演非常优秀的一个代表，可以说现在呢有人这么说啊，说当年这个被国际认可的啊，我们的电影那一辈导演是吧、张艺谋啊，陈凯歌呀、他们的这种手法或者他们关注的题材已经大家审美疲劳了，或者说已经走到巅峰之后， 这是一种说法 啊。中国电影怎么样才能够再次受到国际的认可，对吧？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贾樟柯导演无疑是走出了这样一条路、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让国际认可到我们中国电影人的实力，同时也通过他的电影的视角来关注到中国这些年的变化。 问问大家吧，贾科长的片子您最喜欢哪一部？也来期待一下这一部《江湖儿女》。我今天看到一个小道消息啊，又是小道消息来了、就是这个《江湖儿女》呢基本上已经是过审的状态了， 哎、 这个可能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我们期待的同时呢，也来回顾一下贾科长这些年来走过的宇宙之路。 哎，好啊，那说《江湖儿女》，我们就先来感受一下啊，这个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风格、什么味道呢？先来听听它的第一段预告片。 这是活货噻，还是死货噻？ 不知道。 人活社会应该是最干净的了吧？ 有可能。 就是，经过高温燃烧，夜会不就是最干净的？ 这贵地方成了跑火也没人知道。 你又抢还怕别人把你灭了？ 又抢的人才死得快呢。 随着我们今天节目的进行， 哎，广场舞也开始了。 哎嗨，我们贾车长电影宇宙怀旧金曲大放送啊，也会开始。 哎，刚你这么一提，这倒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即使你对他的电影不熟悉，你对他电影里边的歌，你不能不熟悉吧？ 嗯， 这贾车长可是一个特别贴近，当时这个叫八九十年代流行金曲的那么一位人物哈。 对 啊，所有电影里面就放不了这些歌。 对， 就是放不过这些歌。 或者是这么说啊，这个其实我知道啊，其实这个有很多的文艺青年对于贾导啊、 嗯、 对于贾导的这个电影尤其使用这口水歌的这一点特别不屑啊，尤其在就是前些年他不太火的时候，是吧、 嗯嗯、 那时候这个小五站台还是属于那种特别小众特别私藏的时候， 嗯， 这也是为什么他有贾车长吗，是吧，这样一个说法啊，大家知道贾车长是怎么来的吗、啊、这个还是给大伙讲一讲吧。 好，我们来听听、 啊、通过啊， 但是怎么当上贾车长、啊、 就通过这个故事你就能感受到他的电影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嗯、啊、 哎、你先说说他这是正科副科 嗨他这个是偏科啊偏科啊，怎么偏科呢，是这样的，咱不是说瞎编啊，这个是贾导啊他自己的书叫假想嘛 啊、 哦、 假想啊、哦、当时那本书、 哎、这本书当中的一段是他自己写的关于贾车长的由来、 嗯 啊、 来历哦、 哎、 怎么叫贾车长、 嗯、哎他这个书原文是这么写的啊，他说前些日子我在小西天一家 DVD 店里瞎逛啊，咱们打一括号啊，众所周知这个 DVD 店那就是这个版权意识还不太强的那些年代、 啊、 是吧、 啊、 这些店里反正什么都有、 嗯、 对吧， 嗯 啊，这个正版的啊不合规矩的都有、 哎、 对吧、 哎、小西天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 哎这电影文化特别这个浓厚， 对 氛围特别浓厚的地方， 哎贾导说了，此时正是中午时分啊、 嗯、 店里人少安静，只有老板和我两个人，我趴在这个纸箱子上啊猛淘了半天也没什么收获，老板看见我很执着就跟我搭腔了啊，说最近呢、啊、新货有点少啊、 嗯、 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老板懂啊，我就想离开了，老板突然想起什么，在我一只手已经伸出去推门的一刹那突然对我说，哎，有一个贾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哎，这是对方说出来的、哎、 啊，我一下呆住了，反而道，你说什么，老板重复一遍，贾科长的站台，然后贾导装作冷漠显得兴趣不大的问道，在哪儿啊，老板说明天就到货， 嗯， 出了店门贾导说我的心疯狂的跳啊，这个心情是什么呢，他这样形容、 嗯、 他说像丢了孩子的家长突然在人贩子家里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找到了 出奇的兴奋、嗯、又深刻的郁闷、 嗯、 啊，说晚上不能平静，一会儿盘算着会有多少人看自己的电影不免得意、 嗯、 一会儿又想自己辛辛苦苦拍的电影被别人盗走了又心生不快、 嗯、 啊，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 嗯、 是吧、 嗯、 后来他有一大段来阐述自己的这个电影理念啊，这么多年的这个电影奋斗的这个过程，还有他对电影的一些理解，最后他说音像店的老板还在叫卖，就像在帮我提问贾车长的站台要吗，他说我不想纠正他的错误，因为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已经变得非常愉快、 嗯、 他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啊，就留下了贾车长这个名字， 嗯， 这个贾车长的来历， 别人送他一个名字， 哎，叫贾车长啊。那其实你看从这一段这个来历当中，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好的能够感受到他的电影风格，就其实呢贾樟柯的文艺片是特别接地气的，接地气接到像漫威一样 啊不是这个转得太快 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这一次漫威它为什么会得到大家的这种喜欢，你说为什么， 我想想啊 啊 你 说为什么， 人多 对对、啊、他电影里边 这边儿，这边儿还有一个 啊， 人走得也快 跟这没关啊，我说的就是他的电影当中跟这个漫威的共通之处，就这次漫威的这个复联三有共通之处。 听听共通之处，我的第一回听到这个说法。来，你继续编，不是你继续讲， 接地气，特别接地气，接到什么程度？接到一个地气是没有人的地气，就直通自然，冰冷冷的现实。冰冷冷的客观现实。 嗯， 你看这次这个漫威这个就是灭霸，就是灭霸，就是他没有感，他就那唯一的那点小感情嘛， 看不到的感情。 哎，对对，就那剩下他就是我完全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冰冷的残酷了，就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火 啊，就这个劲儿了。贾樟柯导演呢，他的感情是隐藏在镜头的后面的。 嗯， 他是以就是准记录的方式， 嗯， 是吧？ 嗯，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修养，或者说你甚至说你没有一定的责任感。或者说你想通过镜头看出什么比较哗众取宠的东西， 嗯 啊 嗯， 你是看不到， 嗯 啊， 记录式的影像， 对，他给你的是就是非常客观的一种感觉，当然他这个客观上又呈现出这是一种艺术的表达， 嗯 啊， 头一回听说， 嗯， 贾科长跟灭霸是一样， 厉害吧？你看看。这现在这世界电影的两大焦点，让我给统一起来了， 好吗？这个张文斌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顾了一下，他看过这个贾科长的若干作品， 嗯， 其中呢《山河故人》《三峡好人》啊，说了这看过喜欢的贾科长的作品呢，有一种超现实的美。 嗯， 哎，超现实，我们刚才说了，它是记录式的这样的影像的方式，但是它表达的东西当中有很多是超现实的，甚至有一些地方你会觉得有魔幻色彩。 对，那么这样哈，我们来听听贾科长自己怎么说自己这部电影，尤其啊，问到了说科长宇宙的问题啊，咱也不知道 这真有人问科长宇宙啊， 对对对，说这是有意为之啊，还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呢？是吧？ 嗯嗯， 我们来听听啊，贾科长自己是怎么说的。 觉得就是按部就班，个人的这个对电影的理解，对人对社会的理解，可能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那这个电影的最初的这个灵感来源呢，当然除了非常想拍一个江湖的故事，因为我觉得确实这个江湖的世界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世界，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世界，情感非常浓烈，也非常浪漫的一个世界，它很吸引我，就一直想拍一部。但是具体这个电影的契机呢，还确实是在我在整理过去拍摄的电影的一些素材的时候，我看到这个2001年任逍遥的时期，赵涛的这个形象，三峡，2006年三峡，这个形象，包括现在赵涛的形象，我觉得就是在《三峡好人》跟《任逍遥》里面的两个不同的角色，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变成了一个人物，变成了巧巧这个人物，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重塑一个江湖故事。那么另外这个兵哥呢，其实也是延续的。如果大家看过这个《任逍遥》跟《三峡好人》里面赵涛的男朋友也好，还有这个对，都叫兵哥，所以实际上是《任逍遥》跟《三峡好人》里面的巧巧跟兵哥又发展出一个新的故事。那么从电影的一个影像的创作上来说呢，我们开头的那个用了一些我2001年拍的纪录片，然后我们也用了不同的这个跟摄影指导一起，我们讨论用了六种摄影器材来呈现一个时代的变化，也是我个人影像生活的一个记忆。从最初的 DV， 包括也用胶片，我们有整个这个从入狱到新疆这一段全部是胶片的质感的呈现，然后最后用最新的这个数码的设备，整个在影像上也是这17年里面我们记录生活、表现生活影像的一个回顾。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贾樟柯导演自己阐述啊，这个所谓的科长宇宙是怎么来的啊？ 这个听他讲啊，我觉得还是比预告片啊要听得明白一点。预告片里面听到全是山西方言， 哎， 是吧？ 对，这次又是 普通话了。 这次又是山西的地方，是山西的事儿哈。 对， 所以跟这个《山河故人》是， 贾樟柯导演他往往是这样的，他就拍自己家乡。 哎， 拍他熟悉的那个地方。 嗯，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电影《江湖儿女》啊， 还是很有说到的。 到底讲了一个什么事儿？那几句话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吧？ 啊，其实这个《江湖儿女》的这个名字就特别值得说到一下。这个影片的英文译名叫《灰烬是最纯洁的白》。 哎呀，我的天， 什么意思 啊？ 解释解释啊。贾樟柯曾经在为法国电影手册撰写的专栏当中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呢，《江湖儿女》的中文片名其实是引自费穆导演筹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他说2010年啊，他在香港采访《小城之春》的女主角韦韦，他特别遗憾费穆导演没有完成自己的这部影片，就是当时的费穆导演他的这个 遗愿。 对， 嗯， 所以说呢，贾樟柯说他忘了那部电影的故事，但是记住了这个片名啊。 啊，当时片名就叫翻译过来的这个名字《 江湖儿女》。 哦，是叫《江湖儿女》。 对， 他说的这个名字。 哎，他说儿女啊好理解，江湖这个词呢很难翻译成外文。他说江湖意味着险恶的冒险旅程，复杂的情感经历。那么这个戏当中呢，男女主角的情感也是从2001年到2018年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相爱、背叛、分离又重建，但始终都没有走入家庭啊。说他们呢紧紧握着船舷，随时迎接风浪的击打，始终避免自己落水淹没。 嗯，所以江湖很难解释这件事情呢，就一直在说，跟外国的朋友说东方的江湖或者中国的我们的武侠文化当中的江湖到底是什么。后来不是老是这么说吗？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 嗯， 是吧？所以拿这句话呢，其实可以替代很多很多的那个解释的很多语言。但是我们说这个贾樟柯导演，他为什么把这个江湖儿女的江湖那么的重视？你看他的所有的这个电影当中，其实对人的这个描写，他实际上就是在描写一个小社会，描写人和人之间的故事。 嗯， 那我们提到的这个江湖儿女这几个字呢，听起来就很像他非常喜欢的当时的香港电影。 对， 比如说吴宇森导演的那些电影当中人物，只不过呢他的时代背景不太一样，他的故事的讲述方法不一样，所以这里面还是讲了一个所谓叫枪的故事。他讲的是2001年在山西的一个塞外城市，说这个模特就是赵涛扮演的这个巧巧啊，跟出租公司的老板兵哥谈恋爱。这个兵哥呢每天呼朋唤友啊，这个巧巧呢他希望啊能够尽快的走入到这个婚姻当中，能够和他结婚。然后兵哥在街头有一次呢就遭到了竞争对手的袭击，慌乱当中他就发现兵哥的公文包里有一把自制火枪，就朝天开枪。说到这个巧巧和兵哥的故事，这刚才贾科长也是在自己的这个被采访的过程当中提到说跟他若干电影都有联系哈。 对，所以叫所谓的叫电影宇宙嘛。 哎， 其实这个电影啊是在戛纳首映之后是特别特别引发大家的关注。一个是呢映之前啊这个排队买票的情况就非常火爆，然后呢据说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全场鼓掌啊，真是起立鼓掌，特别特别喜欢。 好，还是问问大家这个贾科长的影片啊，你到底最喜欢哪一部？另外呢，他那么多的电影当中用的歌曲，哎，您知道他用的谁的歌最多吗？ 好啊，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啊，继续跟大家聊贾樟柯导演的戛纳之旅，聊他的电影，咱们一会儿见。 已经上天堂。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哎，伴随着一首《乌兰巴托的夜》，让我们一起进入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世界。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 嗯，这首歌啊，这个叫《乌兰巴托的夜》啊，这出现在哪儿呢？咱们得追根溯源，这么说。早在电影《站台》当中啊，我们知道《站台》是贾樟柯导演比较早期的这个电影了， 嗯， 也是很早让他获得这个国际声誉的电影啊。我们知道1997年他的处女作《小五》获得了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啊这个青年论坛大奖，还有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新浪潮奖。之后呢，2000年他的《站台》也是特别特别的，就属于是这个奖项又升格的一部啊，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当时的一个叫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啊，非常非常厉害。那么这也在咱们国内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其实在《站台》当中，主角们在这个那个汾阳小城里边就谈论过说乌兰巴托在哪啊，然后后来到他的电影世界当中，这部电影当中，乌兰巴托就成了女主角一个走出去的梦啊 啊！ 哎，只是呢，最后她跟她的男友双双死于煤气中毒， 嗯， 被摆在这个雪地上，悲剧的结束了生命。然后就想起了这首歌，就是左小诅咒重新演唱的这首歌 《乌兰巴托的夜》。 哎，这首歌其实是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这是这个蒙古的一个微笑乐队在1985年一首歌。后来在全世界的蒙古族广泛流传哈， 嗯， 那么贾樟柯呢也是跟这个左小诅咒为歌曲重新填词啊，这首歌啊，在这个电影当中，世界这个电影当中啊，是特别特别的催人泪下的。 那说起来，就是贾樟柯导演在这个电影的音乐和电影的歌曲的运用方面有独到之处啊，还有他非常特别的地方，非常的念旧。啊，很多的老歌都被一再的用在他的作品里面，他不一定是通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插曲的形式来出现，可是有的时候呢，他就很巧妙的在主人公的某一个背景 啊， 在 KTV， 在歌厅，在某一个街道上，就会传出这样的声音来。 嗯，刚才我们上半段啊，当做背景音乐的那个《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还有这个叶倩，又是叶倩文， 潇洒走一回， 潇洒走一回， 这回都会在我们要看到、要期待的这部电影《江湖儿女》当中出现。 嗯，那就说说这个贾樟柯导演有多么喜欢叶倩文的歌，是吧？ 这是刚才问大家了，叶倩文的歌确实出现的频率太高。 对，这个这么说吧，贾樟柯是最爱两个人的歌曲，一个是叶倩文，一个是李谷一老师。啊，这个有人专门盘点过啊，咱们简单的说一下哈。首先呢，这个贾樟柯自己说了，他说我的一大兴趣点就是在流行音乐上。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啊，就是我们身边啊，有很多表达咱们的这样的歌曲，这样的时代啊，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出现了就是突破集体的大家共同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个人的这种感情的表达。他说我曾在 K 歌房里经常听到一些男人声嘶力竭的唱情歌，他说我一开始特别反感，但是后来一想啊，或许当这些人走出 K 歌房，他就不可能再说出爱这个字了啊，就一定要在这个练歌房当中哈、才能这样来唱这个歌啊。那么他在小五当中呢，就出现了叶倩文的两首歌曲啊，第一首叶倩文的歌是在这个1992年跟这个林子祥合唱的选择啊，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以卡拉 OK 方式出现的、然后呢就是浅醉一生，当然是普通话版本啊。后来在24城记嘛，2008年呢，他这个电影也是入围戛纳的，再次使用了浅醉一生，然后又用了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啊，这个是 啊， 对叶倩文的偏爱。后来就是《山河故人》当中反复使用珍重啊，就当成背景音乐了。 嗯，对， 这个也是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还有就是， 就这么爱叶倩文呢？ 哎，对李谷一老师的歌也特别特别偏爱哈、一共说是4次。在科长的电影当中，站台当中出现了妹妹找着泪花流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啊，三峡好人当中有满山红叶四彩霞，还有24城记当中又使用了一次妹妹找着泪花流啊。所以说他的这个歌曲的使用是确实非常有特点， 跟他的成长背景成长的这个时代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因为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李谷一老师的歌曲啊，在有一段时期，尤其是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啊，有一段时间 还被说成是所谓的靡靡之音 的。对，那个时候是有这讨论。 对对 对, 对，所以说他是把这个呢，有人给做了三个层面的解读，我觉得确实也算比较贴近。第一个层面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歌曲就是时代的标记，时代的印证，就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歌曲。那么你听到这歌，看这电影就知道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儿。 对， 这是时代标签，这是第一层面。第二层面呢，他说这个歌曲它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群口中的呢？就是老百姓嘛，老百姓就是唱这样的歌嘛。包括我们说他连这个电影的名字《任逍遥》，这都是当年流行的歌曲嘛， 这 是吧？那个任贤齐的啊，还有《站台》也是嘛， 对， 张行的是吧？啊，这个，他是非常就是反映他拍摄的 就是时代标签， 对这个人群的啊，这是第二个层面，还有一层面，这是他内心的一种对照，就是一种反射啊，我就是要把你们觉得特别口水化这东西，我就放上了。 我记得在他的电影里面还出现的还有更口水化的歌嘛，是吧？ 啊， 两只蝴蝶， 哎，对对， 是吧？老鼠爱大米啊， 对，确实啊。不过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歌曲出现在电影当中，就是以他的影像方式出来，跟我们在街边上听到这个歌，然后就是听口水歌听的洗脑的效果之后特别烦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会抽离出来，你会觉得说，哦，在他的电影情境当中，其实它是一种反思啊，他是这个去想说，你看，对于一个这个天天在这个煤窑挖煤的矿工主角来说，他就听这样的励志歌曲，这好像就是他人生的唯一的一点希望啊，他是有这样的一种折射在 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他描述的人物，虽然我们的可能在社会上的这个你所处的位置或者你的这个岗位不一样啊，你的职业不同，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他应该都有过那样一个阶段，有过那个跟着口水歌听着大街小巷完全一样的声音成长的时期，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好玩，你会觉得它是你回忆的一个部分。那说到回忆的一个部分呢，在这一次的江湖儿女当中啊，其实还有让大家觉得有共鸣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一提到说江湖怎么怎么样啊，在某一个时代的那个影像记忆当中都不会少了酒的存在。 哎，对了， 对吧？啊，这个我相信啊，虽然现在已经不太喝酒的赵亮啊，但是当年也逃离不了某一个时代对你的那个影响。在上学的时候，某一天啊，在一个烤串摊上，是不是也那个大醉而归，是吧？也有过这个阶段。在江湖儿女当中有一段啊，是最近在微博上特别的流传广泛的，就是他们要一起，不是一人饮酒醉啊，是众人饮酒醉的一段。 对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一段预告片。 哎，这是能听出来的哈。有酒的声音，酒的味道。 千醉在心里， 来，听听吧，姑姑死害这是你。 干大小嫂， 干大小嫂， 揍一个， 揍。 干蛋小嫂啊。 哦，肝胆相照， 肝胆相照， 这翻译 啊，是吧？哎， 然后走一个听出来了啊，然后给他解释那个画面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是在 KTV 里边吧？ 对对对， 啊， 在 KTV， 他特别喜欢 KTV， 然后是不是拿了一脸盆啊？没记错的话是吧？ 对， 这脸盆干嘛使的？打开所有的白酒， 对， 说是这个有什么有茅台是吧？也有汾酒，杏花村都有是吧？直接往那个脸盆里倒，一瓶瓶的倒进去，倒满。这喝酒方式我真没见过，我以为倒满以后是那个，就是过去有一个特别不良的那嗜好啊，就是他们比那个喝几斤的那个，那个不能学啊。我以为是那个片段的，后来发现不是，这个喝酒的方式非常特别，他倒满脸盆以后呢，每个人拿杯子脸盆里舀 啊 啊， 你就直接倒杯里不就完了吗？ 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们说这几种酒啊，不管什么香型的，现在可能混一块 啊， 就是。大家来路不同，但是都汇入江湖。 对，有，哎，确实好像有点这意思啊。其实这个电影呢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啊，这江湖儿女呢它自带话题啊，自带这个商业性 啊，自带这种属性。 有两点啊，第一点呢，这个里边就是跟以往他的电影最大的不同，就是这当中有很多的明星客串啊。 哦， 张一白， 这是 刁亦男啊，徐峥，还有冯小刚都在其中客串了啊，然后那个对他们对这些导演们的客串，科长回答说，我觉得他们演得太好了， 是吧？ 嗯， 说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脑海里就已经有了这些人了，就有对的人选了。但他们演的太好了，我想给自己找个位置，没找着，自己舍不得演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电影在好像是在结尾的时候啊，就是特别特别接地气，又特别特别找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符号是什么呢？就是网络直播啊。这个网络直播呀，外国观众看不懂。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我们现在流行这 咱们移动互联的这个，因为发展很快啊， 对他们不懂啊。但是贾导说没关系啊，不懂就不懂了啊。为什么放这个网络直播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因为这个很自然，因为我拍的是一个中国电影啊，所以它就在中国发生什么，我们是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很自然的就会有什么样新的变化，自然的就会出现在电影里面。就确实不同的国家肯定有生活细节上的很多差异啊，比如说直播，可能我们中国人一看都知道在做什么，都知道年代，可能这个在欧洲或者国外直播还不是那么流行，这种小的差异我觉得印象一点都不影响这个电影的人们去理解它、感受它。因为最主要的这里面这个赵涛跟廖凡这17年的这样的一个剧烈的感情，然后他们的感情生活，我觉得是人类是共通的。我觉得这个希望他们也通过江湖，你知道我们国内如火如荼的直播的这个事业啊。 你看还是不一样了啊，这个到今天国际章啊，跟当年没什么钱拍小五拍站台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啊。当然他关注的群体，他关注的视角还是没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他有戛纳体制，是吧？一次次的被戛纳电影节认可啊，甚至这个又当了评委了嘛，对吧？糊涂旁观者说啊，说实话贾导的电影从站台开始有些不太喜欢。那您就没怎么 喜欢？我的天哪，站台开始啊， 他说主要是节奏太慢了、不过到了三峡好人、感觉又不太一样了、三峡好人啊确实不太一样啊。三峡好人他这个节奏，就是我觉得他影片的节奏处理的非常的老道，就是他一开始我印象非常深，一开始是一个巨长无比的长镜头、展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众生相这种感觉、然后马上他就接到了一个就是特别江湖化的这么一个情境当中啊，咱们来听一听，就是这个主人公啊，就是这个工人，他所在的这个群体吧，大家呢一起来看一个魔术表演啊，来，咱们听听这个片段。 我们送走寒冬，欢庆20世纪的最后一个春节。 冬天的朋友，大家好，人在水上漂，就要靠美操。无论你想学，都要看我变几招。不过我没有美操，只有得纸，怎么办？变！看清楚没有，欧眼。听清楚没有，欧元？你看清楚没有，欧元变人民币啊！走，变人民币，学会没有？啊，学会没有？ 来， 来，快点！哎，这干嘛呢？就这么一破魔术啊，在这收钱呢啊，就变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简单的啊，白纸变钱啊，这就开始收钱了啊。 就他特别善于捕捉街头， 对对对对，其实是特别接地的，真是特别特别接地气的这种。 大家其实，在小的时候某一个阶段，都跟这样的一些街头文化相遇过，是吧？